星期六晚九至十一，清晨九零三。 Get on a regular broadcast. The extraordinary event is taking place. Apache 109. 不明来历。 It's an organic life form. Apache special. 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pophagy Special。 好啦，咁啊，最受关注嘅呢个问题咧，就系究竟云海咧系有冇去过呢个爱德华空军基地啦？咁佢话有冇可能？即是第二日已经有了，有可能他摸过那个飞碟，首先那只就不是飞碟，那只不是飞碟， 那个是 NASA 一个 新研究的实验的 飞行器， 飞行器 是 V 字型，是羽毛般轻的一个飞行器， 是就不是飞碟，我解释了，其实我在现场在街那里解释，其实在街边那些 van 仔是这样肥肥肥是这样解释了。 唔系，我除咗咧，你其实呢个节目播出街上个礼拜讲紧啦，即系话空军基地嗰单嘢之后咧，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都打嚟问我， 究竟你用咩身份？ 唔系，佢唔系问我呢样嘢，佢问我咧，你究竟有冇去噶？ 系啦，呢个系最匪夷所思。 亦都我知道有啲人又问埋你，又话究竟佢有冇去噶？ 因为全部嗰啲 email 全部都系，佢究竟系咪去过？点解会摸到飞碟？都话嗰只 唔系飞碟啊，系一个 NASA 嘅新型试飞。 你再细听清楚之后，即系听一听就以为哇，自己构思咗个喺个脑里边构思咗个古仔就 唔系。千祈唔好咁。 咁你自己交代，点样可以证明到你系去过咧？ 唔系咧，我又我都知，其实有啲吓，本台都有啲人问你啊嘛，究竟我系咪去过啊嘛？嗱，我听即系我嗰个朋友问我嘅时候咧，佢用咗个口吻系 质疑 之余咧，佢系咁嘅口吻，佢就话。爱德华空军基地既然是一个咁吓咁美国政府一个咁重要嘅空军基地，佢点会容许一个黄种人去啊？咁样 冇错。 嗱，我听完呢句说话咧， 你又扮唔到 Brad Pitt 系咪先？ 唔系，我当然扮唔到 Brad Pitt 啦。唔系，当时我听完佢嗰句说话咧，我啲感觉上，咦？莫非我已经回到去十九世纪？即系而家仲同我讲紧，喂！而家爱德华空军基地已经有个外星人渡过，你之后仲要同我讲话，唔通会俾一个黄种人去？即系我突然觉得唔通， 哇！你个样子，我从来未见过你只眼系八字中国人八字向下， 唔系因为我就觉得呢啲嘅思想咧，已经系落伍。唔开 咁，你直接话俾佢听，嗰日你打喺电话度同我讲， 系 嗰个你叫大家做， 系冇错冇错，唔系咁我就话咧，其实咧我个人又好中意部署嘅， 部署嘅，做咗啲嘢之前咧，先至嚟呢度讲，就系已经准备咗你系会 challenge 佢噶啦， 系冇错。其实咧我咧喺两年前啦吓，讲紧两年前我已经做咗一样嘢嘅啦，就咧我将咧喺爱德华空军基地里边。有啲系偷拍，有啲唔系啦吓，你总之又唔好理我啦吓，总之一啲嘅相片咧， 但系今次唔可以唔理你， 你唔好理我先啦。咁总之系爱德华空军基地嘅相片啦，里边同埋外 咩相嚟噶？ 系爱德华空军基地嘅外貌、内貌嘅相啦。 嗯， 咁我已经系俾咗《经济日报》咧，喺两年前咧已经刊登咗噶啦， 刊登咗，系啦，注明系云海摄影， 系我摄影，系我写埋里边有啲咩内容，但系我当时咧，我系一个字我都冇提到。 咁你唔会话你系间谍咁嗰啲咩？ 而家呢个 issue 唔系讨论呢个问题啊嘛，你听我讲埋先。咁咧就系我当时系一个字都冇提过呢个1965年12月7日嗰单 UFO 事件嘅，我就纯粹系话俾人听，嗱呢个就系我都话空军基地啦。OK， 咁我就一路都冇提到呢个 UFO 事件咧，直到上礼拜六，你都绑埋饼带啦。OK， 之前都冇讲， 我之前我同阿 Jason 都冇讲过，系啊，咁我就话啦 ，OK。大家唔信嘅，两年前抄翻，或者抄翻两年前嘅《经济日报》，OK？ 佢话有志者事竟成嘅，你有心抄咧，你系一定抄到云海影嘅相，咁啊充分 prove 咗。 系啦，同埋冇嘅，我又觉得一样嘢嘅，即系如果系不嬲系臭臭拼拼，我周围散放嘅消息嘅人咧，可能佢就冇问呢个问题嘅，因为佢 即系两年前见到噶啦，解释埋俾嗰啲真系有一个 疑团系嘛， 即系咪见经历流啊？你即系嗰啲，佢哋都知道埋啊嘛。 系 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你究竟系用咩身份？ 呢个真系唔想答你。 点解咧？ 用一个中呢个中国人香港人嘅身份去咯， 冇理由咁样直头发吓。 系嗱，你听我讲， 揈下个头咁行入去噶嘛。 你听我讲，头先我咪话咧，我听完啲人咁样问，我以为我十九世纪嘅，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一样嘢，唔好再用种族咧，再去话俾人听。爱德华空军基地点会有黄章入去？但我话俾大家， 因为爱德华空军基地都有中国人喺度。 我话俾你，唔系，我应该咁讲吓，唔好咁讲，应该咁讲， 唔好咁 讲，唔好你咁讲，但我咁讲就系、是，我可以肯定话俾大家听咧，而家喺爱德华空军基地里面做紧嘢里面嘅人咧， 全部都系中国人， 有大把黄种人。 咁你就扮佢哋啲契哥啊，清兄道弟嗰啲啊， 真系要搞我当摊啊！ 咁大家想知嘅，我代表问啫，你唔肯答，咁我都逼唔到你啊！ 总之我就觉得咧，即系大家嘅思想唔该开放啲。 而 家 咁我即系 爱德华空军基地里边仲有好多黄种人。 不过你要记住，我系代大家问你，系唔代表我本人嘅立场。 明白？ 你明唔明啊？ 系 我要做佢哋嗰边嚟望你噶嘛？ 系知道嘅。 咁你系用咩身份啫？而家最关注就呢个问题， 真系我都系做一个香港人嘅身份。 好啦，咁啊，解答咗大家呢个疑团啦，咁大家即系有兴趣嘅，你真系可以抄翻两年前嘅报纸啦，咁你就可以即系睇到云海影呢个基地嘅相啦，咁你都可以八卦下究竟呢个相系几时。不过咧，你而家睇嘅两年前同今日嘅外貌内貌可能都已经变晒啦。 唔系大致上都差唔多， 大致上都系变嘅， 净系。淨係啊，我有冇俾到即係冇嗰張？ 咁會唔會係你喺第二啲書嗰度卡咗啲相，跟住係雲海俾佢咁？ 我覺得唔係你即管抄啊，揾到張相同嘅話，你叻咯。 即係你有底片嘅， 我有底片嘅， 即係呢個係有底片嘅， 有底片嘅， 係啊。好，咁啊，解決咗呢個問題啦。今日呢个不明来历嘅话题咧，就系讲到呢个邪教啦。 邪教 咁啊，邪教好多人即系一大家普罗市民一听到邪教，通常都系即系个 promo 听到啦，即系反映大家嘅对邪教嘅感受啦。就系、是、譬如啲女仔卖淫啊，或者一剔教嗰、那个即系着晒一剔波鞋，跟住即系集体自杀啊，嗰啲又算邪教啦。有啲系讲真理教啦，都系一啲即系唔系咁好嘅教别可能。 系 即系我就唔系好 confirm。 系即系你咁样入本。嗰個我冇真理教， 系啦全名日本嗰個，即系沙林， 冇錯冇錯， 沙林道氣嗰個， 即系呢個白岩張房嗰個， 冇錯。 日本嚟講都可以講係邪教咯，嚇，唔係。但我想問你，你而家會唔會去過噶？ 而家唔去住， 唔去過住噶嘛？唔係因為咧，我為免咧，一陣間做下中途有人打上嚟去 challenge 我啲嘢咧，咁我而家咧我要，因為今集講邪教咧， 即係會嬲噶啦，雲海。 係啊，我嬲噶 ，challenge 播嘢俾你哋聽，仲難 challenge 我。 我而家咁样，即系因为今集讲邪教啊嘛， 今集讲邪教， 讲异端邪说咁讲， 异端邪说咁讲啦， 做乜嘢？ 费事啦，系咪？ 唔系咁咧，还定睇呢个节目都仲有几集啫吓，我咧就要即系还定。都好多人想知道我啲故事噶，咁、我觉得今日讲邪教咧，我就要揭咗一啲身份先， 系 未免一阵间又有人 challenge 我嘅意思就系咧。我讲一单嘢 ，Jason 都未知，唔知嘅吓。 咁、你嘅身世，我好多都唔知道。你嘅身份系爱德华空军基地，我都唔知啊。咁咪好啦，呢、這个邪教。 咁我要讲翻一样嘢嘅，因为嗱，你谂下，其实讲邪教呢个字咧，喺中文嚟讲咧，就比较可怕啲嘅。 嗯。 因为佢你因为如果英文嘅就系 cult 啦吓，即系你可以系用异端嚟解说，你话有一个疯狂嘅宗教人士又可以咁讲，亦都可以话好热刺嘅宗教者，咁亦都可以用呢个字。咁但系中国译法咧就中意译做邪教啦，咁呢个字其实就好争议性嘅。OK， 咁但系你知啦，即系就算香港或者系世界各地都好啦，咁有好多头先即系你上次做嗰个 promo 咧，有个人大大声话唔正宗嘅教派就系邪教啦咁样。 其实呢个某程度上都几啱噶，佢讲得 嗱，其实咁即系唔正宗嘅教派咧，真系睇喺企喺边个地方睇啦。因为咧，第一就系你如果真系喺一个传统宗教上面睇一啲新兴嘅宗教咧，咁可能你就会觉得佢系一个异端邪说或者系邪教咁样啦。咁咧。咁就要讲一样嘢先啊，因为我实在我惊一阵真係 我唔会质疑你啦。 唔系我要讲出嚟嘅就係你，因为呢我小弟呢咁就曾经呢 曾经信奉过邪教。 唔係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嗱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引导我去咁讲。 小弟呢就曾经呢喺香港某一个呢 传统宗教上会话佢系异端邪说嘅派系嘅 member 啊，系咁咧，小弟 即系邪教嘅 member， 唔系你先唔好咁讲啊， 教别觉得 系啦系啦系啦 member 啦，系啦系啦，因为咁讲啦， 即系你都曾经想着过一班人着嗰啲波鞋去， 唔系啦，咁但系个问题系咧，咁我喺数数手指咧，八年前咧就已经吓离开咗呢个派系噶啦 ，OK。 变节咗， 变节咗嚟嘅，都可以话变节咗啦。咁我呢个派系都一段时间，同埋都几 committed 嘅，都几投入嘅。OK， 咁但系当然喺香港讲邪教或者讲异端咧，我就唔能够认为我当年参加过咧系一个异端邪教，因为你始终一个合法团体啦，亦都系一个只系传统宗教认为佢系有少少唔同于正统宗教嘅教派啦吓。咁但系我唔可以喺度讲嗰个系咩教派。 咁你当时嘅活动系包括啲咩咧？ 唔系，咁但系我觉得就系如果你想即系如果有研究开呢样嘢嘅咧，就我只系俾一个 hint 咧，就系呢个我当年嗰个教派咧，就系同美国波士顿有关嘅。OK， 就系咁多啦。 龙虾教嗰啲咁样。 我冇諗過呢個建議，但如果你真係有興趣想知，咁你如果 facts 你寫低估，咁我如果你寫啱咗，我唔話俾你聽係咯，但我唔會喺電台度講邊一個啦。 如果你寫啱咗，我話 咁，但係冇嘅，即係我成日覺得 咁佢係即係嗰個教嗰、那個你嗰個所屬嘅曾經入 曾經嘅 曾經所屬嘅呢個教派係負責做啲乜嘢咧？即係做嗰啲乜嘢集會係？导致人哋觉得会觉得哇， 唔系，因为咁嘅，即系其实我当时入之前呢个派系咧，我都知道其实坊间好多人咧对于佢都好多微言嘅，即系包括佢个聚会颇频繁啦，即系好多嘅 gathering 啊咁样，亦都好多嘅传统理念咧，即系同即系我哋嗰个教派都系基督教派嚟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同传统教派有少少唔 同，咁系咪即系一啲分支教派咧？ 你可以咁讲，因为 基督教嘅 基督教嘅分支教派，但因为佢个故事 background 系好复杂嘅，因为佢牵涉到以前传统嗰间教会同后来兴起嘅改革派嗰班人嘅斗争嘅。OK， 咁但系冇可能讲晒全部俾你听。 但系今日呢一个会仲系存在， 仲系存在，仲系依然非常之强盛嘅。咁但系我唔可以透露咁多，就因为佢其实有啲有地方咧系令我都觉得唔开心嘅地方，就系因为咧， 你唔系因为惊商台嘅 security 啊？ 吓？ 冇嘢喎，呢度 冇嘢，唔系你千祈唔好咁谂住。因为咧，我嘅意思系咧，因为嗰个教派咧喺今年2003年咧，喺全球嘅呢个教派嘅全球嘅分布咧，咁都有一个改革嘅吓。但呢个改革咧系我唔系好 buy 嘅，反而 OK。咁所以咧，佢而家改革到去一个地步咧，就系、是、已经似咗一个传统教派添。OK， 即系正经咗啊， 正经咗系啊，即系你可以咁讲啦吓。虽然我唔想咁讲，咁但系反而我会觉得，咦，咁啊真系。同佢自己坚守嘅理念有少少唔同啦。OK， 咁因为佢有挑战到一般嘅传统教派一啲嘅唔啱嘅地方嘅。咁但系而家到头嚟就好似走翻转头嘅话咧，我就唔系好欣赏佢哋嘅做法嘅。但当然啦，即系如果你喺传统嘅教派去睇嘅时候咧，咁佢哋又好似已经开始黐住传统教派嘅方向去行紧啦。 咁嗱，即系你想讲解你呢个 background 呢个身份，就系、是、准备。 准备去讲另一个教派嘅 系准备讲，大家知道你曾经自己都置身其中， 系 一个， 即系咁讲，即系 呢一类嘅教派， 因为全世界咧，而 唔系我真系唔知呢个， 系啊，我从来冇同 Jason 讲过呢样嘢， 因为你一讲可能会惊， 系啊，唔惊， 由今日开始我会重新衡量过你。 你又唔知道我个教派做乜？ 阵间你唔会讲噶啦，都系嘛？ 阵间唔会讲呢个教派住啦，因为呢个教派依然喺香港。 咁紧要，如果喺电话套到啲咩，我会话俾大家听啦。 哎呀，你唔好咁样。唔系，咁一阵间咧，转头我会讲撒旦教。 首歌咧系全只歌咧系得一个字嘅啫，咁就系喺阿云海嘅 library 嗰度刮出嚟嘅，就系歌名咧就叫做《撒旦》。 Scholars at the Hebrew University in Jerusalem undertake the painstaking work of piecing together bits of ancient biblical scrolls found in a mountain cave near the Dead Sea. Over a period of 200 years, Papa J's last great battle between the forces of light an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 Papa J Special。 撒旦教究竟是一个即系听个名字其实都几 邪啊， 几邪灵噶啦，都好似撒旦即系系嘛？ 冇错冇错。 我记得有个 promo 里面有个阿叔啦，喺个茶餐厅嗰度咧就讲撒旦佢系即系奸噶嘛，系嘛？所以佢都几邪咯，系、都即系俾人感觉系啲污糟嘢咯。 系， 但又联想唔到，即系比如讲联想撒旦教又联想唔到淫恶嘅嘢，即系唔会话叫你去逼良为娼咁嗰啲。 即系当年香港唯一一个邪教。上帝的儿女咁样就会逼良为娼，或者叫啲信徒去卖淫咁样。咁呢个就系唯一香港法定咗嘅邪教啦。其他喺香港所有嘅支派，即系所有嘅教派咧，都冇被定为邪教嘅。咁、但系如果讲撒旦教嘅话咧，咁我哋而家即系其实系要讲一个狭义嘅撒旦教，同埋一个广义嘅撒旦教咯。咁、如果我哋首先讲广义嘅撒旦教咧，就其实咧可以咁讲啦。如果你话自犹太人开始有旧约圣经嘅时候开始咧，其实中东咧已经有一个所谓广义嘅撒旦教，即系 点为之广义？ 即系当时咧，例如有班犹太人咧，即系嗰时耶稣基督仲未出现嗰阵时咧，讲紧即系大概四千年前到啦吓。咁犹太人信奉旧约嘅耶和华上帝嘅时候咧、其实当地已经有一啲嘅人，因为好得意咧，即系你攞住本旧约圣经，咁你哋系拜上帝嘅时候咧，咁有一班人总会就觉得你拜上帝，我就偏偏拜上帝嘅敌人，我就拜撒旦。咁其实已经喺四千年前喺中东地区，尤其是喺而家以色列地区啦吓，咁已经有一啲嘅小众咧，我形容佢做吓，咁就攞住旧约，就反而系我去拜撒旦嘅。咁之后就有啲成立一啲嘅所谓撒旦庙或者撒旦嘅像啊，因为佢哋自己构思。 咁佢个 logo 系点？ 个 logo 简直就容易分啦，就系、一。 好 hip hop， 系好 hip hop， 而家啲 rock and roll 搞成咁嘅啫。咁好简单地就系、呢个系一个中东同埋犹太传统嘅一个分别邪同善嘅嘢咧，就系、但都唔知点解噶吓，呢个冇原因嘅，就系以前嘅犹太人咧。视绵羊咧为善嘅，视山羊咧为恶嘅，即系就算你而家睇翻新约圣经又好，旧约圣经又好，佢讲到末日嘅时候，佢话将羊群分开咧，都系讲紧山羊就系邪恶嗰边，绵羊就系纯嗰边。咁于是乎咧，其实根本由嗰阵时开始咧，撒旦教即系讲紧广义嘅撒旦教， 因为山羊有角啊， 佢哋。但呢个系调翻转嚟谂嘅，因为当时佢哋列咗山羊有，即系山羊系同撒旦有关咯。咁就于是乎就用山羊头就嚟到成为咗当时嘅撒旦教，到今时今日都系咁样嘅形式。咁但系反而系后来去到，即系你谂下，你头先讲得啱，山羊有角啊嘛。咁就慢慢演变咧，就好似讲到，总之凡身有角嘅嘢咧，都好似同撒旦有关，或者同撒旦救人家有关咁样。咁呢个系反而调翻转嚟演绎嘅，咁变咗。这个是广义上的撒旦教，咁由讲紧四千年前到二千年前耶稣时代，到而家嘅时代，都是匿藏喺唔同山区又好，森林又好，或者啲守神秘主义嘅教派又好，佢可能都是用紧一啲广义嘅撒旦教去拜紧撒旦咯。 咁另外一个是除咗广义，系仲有咩 话？仲有一个合义嘅撒旦教。 合义嘅撒旦教，咁合义嘅撒旦教咧，我系 之后话俾你听啦。 嗱，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呢个撒旦教嘅 广义嘅撒旦， 广义嘅撒旦教啦。而家咧就到呢个合义嘅撒旦教。呢个合义嘅撒旦教咧就好似即系好正义咁，好合， 唔系嗰种合义，唔系正义嗰种合义吓，即系狭窄啲， 唔系嗰啲大合嗰啲， 唔系吓， 好狭窄嘅， 好狭窄嘅，系啦。因为我已经见到阿 Jason， 你已经将张凳咧调转咗，缩埋咗个角，我而家离佢好远。 唔系，我因为我想咧，即系将个即系成个 situation 搞得舒服啲。咁可以即系自己屋企吓，除得鞋咁，而家好似瞓喺张凳度咁样， 就听下撒旦教， 即系 即系呢啲系好邪嘅教派。你一听啲撒旦教，根本正常人你唔会走去报名参加系嘛？即系你冇话听会， 我又觉得唔 会撒取撒旦嘅签名咁嗰啲啊。 咁啊唔会，但系我相信其实而家喺美国同欧洲啦吓，讲紧呢个或者我讲咗个所谓嘅合 意啦， 撒旦教系咩嘢先啦？咁就好简单地咧，就喺1966年。咁即係其实係因为你知道啦，即係圣经上面讲如果你要搵到嗰个所谓兽嘅 number， 就係呢个666嘅 number 啦吓。咁於是乎呢，有个喺美国出生长大后来去咗三藩市嘅一个你可以话佢一个嘅有野心嘅人士呢，你可以咁形容佢呢，佢就叫 Anton LaVey。 Anton LaVey。 係啦 ,Anton LaVey, 一个咁嘅美国人啦。咁佢就1966年呢就觉得佢係时候呢需要起一间专门係 撒旦廟啦。 係啦冇错啦。咁佢直情就叫 The Church of Satan 咁样就喺三藩市嗰度成立咗。咁佢哋嗰间屋呢就係佢当时嘅住嗰间屋呢就係一个 喺三藩市。 喺三藩市。边度啦喺三藩市。当年嗰个地址我 谂 Satan 我可以话翻俾你听嘅系咯，咁而家一阵间先讲到而家啦吓，嗰阵时咧1966年咧，咁其实间屋仔咧佢自己住嗰度咧，就喺即系好传统嗰啲维多利亚式嗰啲屋啦，系木造啡色咁诶得一层咁样三角形嘅顶咁样一个地方啦，咁自己做创 即系好堂皇富丽咁嗰啲，好 一啲都唔堂皇嘅，即系好你觉得系烂融融啲嘅，反而你觉得吓，咁就系起咗一个所谓嘅 The Church of Satan 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所谓现代版。名正言顺咁讲到话，我就系一个所谓撒旦教会嘅一个地方啦，咁样同所谓广义咧，嗱，你讲记住，其实同期全世界里边咧都有啲隐藏式，佢唔同人哋讲，唔话俾人哋听，秘密进行 undercover 系啦，冇错 ，undercover 俾一啲嘅所谓广义嘅撒旦教嘅，而家讲紧合义嘅撒旦教就佢摆明对骂，我系 撒旦教， 我哋系敬拜撒旦，我哋咧系将里边所有嘅嘢咧系总之以撒旦嘅理念为本咁样 ，OK。咁当时咧佢呢个人咧本身咧亦唔系话突然间一出世就想创会嗰啲人嚟嘅，相反好得意咧就系佢本身咧就系一个比较低下层嘅人物啦吓。咁后来咧佢系有啲嘅所谓嘅中意咗一啲嘅所谓表演魔术啊或者表演行业嗰啲等嘅嘢。咁佢曾经系参加过一啲嘅马戏团去巡游表演啦喺美国。甚至后来佢自创咗一啲嘅马戏团去巡游表演啦。咁后来就爱上咗表演魔术啦吓。咁甚至系啲魔幻嘅。咁后来咧佢就觉得。表演魔术呢只是一个表演啫。咁佢就开始去专心地去研究一啲嘅传统上或者啲秘密上嘅 magic。 但我想问你呢就係佢头先你话嗰啲撒旦嘅理念呢咩系唯一系撒旦嘅理念。 慢慢讲啦因为去到后来呢咁佢终于去到三藩市啦定居啦。咁三藩市是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嚟嘅。咁因为好多嘅教派啦都系撒旦都系三藩市里面去成立嘅。咁佢去到三藩市觉得咦我系时候喺呢个地方要成立嗰个教派。 落地生根 系啦 发扬光大啦跟呢个 教派。咁就成立咗呢个教派啦。咁而佢呢就你諗下其实好得意嘅就系佢你知道撒旦教如果你亦源于嗰个撒旦嘅字就系自圣经啦吓，咁你圣经咧就除咗有呢个人嘅名，即系呢个所谓嘅魔鬼嘅名啦，一啲呢个魔鬼嘅故事啦，或者你再查下啲犹太教嘅经典，佢讲到佢系原本系个天使，咁之后就所谓妒忌啦，所谓弄权啦，就即系跌落咗人间，做咗魔鬼等等啦吓。咁其实佢冇特别嘅理念嘅，佢只不过喺圣经里面呢都系成为咗一个上帝嘅敌对者。 咪即系嗱譬如你天主教你信天主嘅天主嘅就系叫你去帮下啲穷人啦。 係冇错。 即系十戒啦系咪冇杀人冇行邪淫冇偷盗啊之类咁样。咁你撒旦咁梗系叫你邪淫啊叫你偷盗啊叫你杀人啊系咪咁嘅相反 呢咁又唔系。因为呢当时呢我自己如果就咁正常諗呢都系諗住系咁㗎系咪先。咁佢成立嘅时候呢佢就列咗一啲嘅所谓嘅规矩又好或者。 佢都有个撒旦十戒。 係啦係啦係啦类似咁嘅嘢嘅。即係当然唔系所谓撒旦包你 偷渡啦。 唔邪淫。完全就系冇呢啲嘢嘅。咁佢反而呢有好多嘅规矩或者好多嘅条文呢只系做一样嘢嘅啫喺佢哋嘅心目中就系话佢哋认为呢而家坊间所有嘅教会或者所谓正统嘅教会呢都系鼓励人呢去 向善 鼓励人去遵从一啲嘅权力核心。咁于是乎佢就觉得呢啲遵从权力核心嘅现象或者行为呢係非常之愚蠢嘅。同埋佢会觉得咁样呢就係埋没咗一种呢自由嘅心态。 即系应该系忠于自己 嘅，系啦，冇错啦。 撒旦教即系叫你系你要忠于自己，咁嗰啲自我嗰啲随时好多都即系撒旦教咯，即系我中意咁啊嘛。 咁你系唔会屈嗰啲自我嘅人？唔系，咁但系佢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佢最主要就系话，因为你喺宗教立场好、政治立场好、政府立场好，咁好多嘢咧系令到市民系会惊嘅，例如法律啊等等好多嘅嘢啦。咁佢嘅定义就系话，佢要啲人信呢个撒旦教嘅时候，就释放自己嘅灵魂咧，令到佢唔再恐惧任何。好的耶咁当然啦，你可以可圈可点去演绎每一句说话啦，即 係 你唔 犯罪咪唔恐惧囉。 唔係，但係佢意思可能即係嗱，如果我哋再揭开深层呢意思，即係就算你犯咗罪都唔需要恐惧啦，如果咁讲 即係当佢冇呢个世界冇法律嘅。 係啦，或者 冇任何嘢绑束你嘅。 或者係总之冇任何嘢你需要恐惧嘅。咁当然佢冇讲到你叫你去杀人放火係咪先。咁但係个问题你再刮深一层呢，其实佢讲嗰啲 point 系更加。 即係其实怂恿你。 係啦係啦。 即係叫你其实你唔使惊㗎，你唔鍾意佢烧佢。 你讲咗一个 point 好好嘅。其中一个呢条例呢佢讲到好好嘅就係话，如果你身为撒旦教徒，即係佢哋个 member 啦，佢哋个教会个 member 啦，就千祈唔好去搞人，佢咁样讲㗎喎，佢讲得好好㗎喎，佢哋千祈唔好搞人吓。咁如果你行到街度或者去到边度有人搞你呢， 你就要还 击。唔系，佢话你都唔好搞佢哋，你就同佢劝喻，你唔好再搞我啦。 就问下佢你啲屋企人。 唔系，你唔好再搞我啦咁样。咁佢就写得好清楚，如果你警告咗佢叫你唔好再搞，佢再搞你呢 ，destroy him。 destroy 佢， 咁我睇完我都觉得哇，一次警告， 咁呢个咪同信耶稣咪两完全两个世界咯， 系冇错， 打你左边你俾埋右边佢， 仲要爱佢噶嘛， 你边埋我呢边，但呢边你佢都要打你一下引佢啊， 系第一下 再嚟 就 destroy 佢，但系佢写呢句出嚟嘅时候，我觉得哇呢句都几惊噶，即系开头睇嗰时觉得啊几好啊，嗱你叫唔好， 咁即系其实佢系整一啲理念俾你自己去。即系引导你去犯罪嘅，其实 其实系俾一啲空间你去信佢，系令到你觉得其实所有嘅规限系唔重要。 但系你犯咗罪又佢又唔会有事啊嘛，因为系你自己。 系啦，冇错冇错， 我讲嘅嘢啫嘛，我唔系咁嘅意思。 写出嚟嘅嘢系冇人冇叫你去放火，冇叫你去杀人，冇叫你去做任何犯法嘅嘢。 嗯， 咁于是乎咧，佢仲有一样嘢几得意嘅， 因为你唔使俾面咁啫嘛。 啱，系啦。咁但系你头先讲咧，咪话你唔会谂到有啲人真系写信去参加撒旦教啩咁样，但系咧 系真。 自1966年开始呢，其实在美国呢就其实都相当多的人呢是写信或者是通过邮寄式的 membership 呢是寄过去跟他们申请的 membership 的。咁他们申请的 membership 之后呢，第一他们有个 membership card 啦，同埋一个证啦，同埋会在他们自己的 Church of Satan 里面呢就会登记咗㗎啦。咁佢亦都话呢，坊间有好多嘅误解，佢咁讲嘅就话有好多人就话如果入咗撒旦教呢你离开唔到㗎啦，佢一定会吓。 咁嘅时候撒旦教会唔会系着嗰啲黑袍啊，会唔会好似即系三 K 党嗰啲呢，即系着晒白 平时呢 制服 佢哋就唔会囉。但佢有时有啲嘅所谓嘅坟场聚会呢就会囉。 哇咁正啊，坟场 party。 唔系，但你听我讲埋个 membership 嗰度先。咁申请完之后呢，佢就话其实好多人都误解，就系话呢我哋系唔俾啲人去离会咁样。其实都冇乜嘢嘅，你唔系写封信嚟解释下你点解要离会，咁我哋咧就会收到，咁你就当系自己离会噶啦咁样。但系佢就讲到明嘅话，但系咧喺我哋嘅心目中咧，你系冇离会嘅，纵使你写咗俾我听，你离咗会，咁你咪离咯。但系我哋嘅 database 里边咧， 仲有 你系你个名嘅。佢话你唔会逃离到嘅，但系我哋唔会对你做任何嘢噶，咁样吓，即系几好噶，我听落。但系你会睇到个即系 几为你着想， 系啦，但系你刮深一层，你又知道，咦，当中嘅言外之音系其实都几多嘅。咁 OK， 咁但系由1966年到今时今日都好啦，咁嗰个教派里边系经常都收到好多嘅，即系寄过去话想做 member 嘅人嘅申请嘅。咁同埋申请嘅过程极度简单嘅，即系申俾100蚊， 俾钱咧，总之 系啦，俾100蚊美金做 membership card 咁样，咁就。原则上 $100美金做 membership， 冇错吓。咁但系你虽然话佢系用邮寄式嘅做嘢啦，但系佢其实原则上咧喺撒旦教而家美国嚟讲咧，系由1966年喺三藩市有总部啦吓。咁其实佢有第二个嘅影子总部嘅，影子总部喺边咧？就系喺南边嘅圣地亚哥。咁 圣地牙哥都系一个好奇怪嘅地方啊！即系差唔多又系好多好多嘅异端邪说或者系分支教派啦。 系咪因为佢哋个地方嘅呢一个制度或者佢哋嗰啲法律系可以好多罅位俾你？ 喺我角度嚟睇咧，佢点解会圣地牙哥咁多支派或者咁多邪教或者当时你讲嗰个剔字头嗰个教派都喺嗰度自杀嘅咧？因为佢哋近墨西哥边境啊。咁、其实嗰个边境你有时真系如果有啲咩事走过去墨西哥咧，咁其实就逃离咗呢个法律责任嘅。 系啊系啊。 咁呢个都系一个可能系地理。理上的问题啦，咁于是乎咧，其实总体上喺呢三十年嚟咧，其实喺圣地牙哥同埋三藩市咧，都成为咗撒旦教嘅一个几重要嘅总部，同埋喺住喺呢两个城市，暗哑底系撒旦教嘅人咧都相当多 吓。 咁但系一个有趣嘅现象就系、唔知点解喺2000年开始啦吓，咁呢两个总部开始咧就成立咗一个所谓新总部吓。就喺边咧？就喺纽约，而喺纽约仲要点咧？就唔知系咪关于911事件有关啦吓。咁就喺啱啱今年嘅上年嘅2002年咧， 佢就搬嚟咗，本来喺世贸噶系嘛， 系咁佢就将好多嘅资源又好，人物又好，都会调咗去纽约嗰边。重要咧系佢哋重新选举咗一啲嘅教主 吓， 咁就而家系一个新教主嚟嘅。咁当讲紧上次成立撒旦教嗰个 Anton 咧。其实他在1989年呢他就已经死了了。咁后来就交低了整个教会呢是给他的一个所谓情人啦、他不是一个正式的老婆是情人啦、咁之后而家呢个情人呢呢、這个情人叫巴顿喺传媒即係喺美国传媒有时都会上嚟去讲嘅。咁而家呢巴顿喺上年呢就将个所谓嘅象权呢交咗俾另一个新嘅人。 即係奥林匹克嗰啲啦已经异象啫，俾下下位啦， 俾下位 吓。咁啊，就我最想知嘅咧，就其实呢啲即系撒旦教会咧，佢系有啲咩聚会，定有啲咩礼仪，有啲咩奉献啊，嗰啲咁样嘅。咁我哋呢首歌就系话， 好。 If you gave me just a coin for every time we say goodbye, will I be rich beyond my dreams? I'm sorry for my weary life.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I can smile, and I hope that you see.Can believe that you Idol， 歌名叫做 I'm No Angel。 不明来历之各国邪教神秘活动。 A Papa J Special。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不明来历先。咁啊，头先咧就系讲到呢个撒旦教嘅，即系准备讲嘅就系一啲仪式啊，啲个案啊，同埋即系冇佢哋啲奉献啊，会唔会系烧一个即系一个尸体啊，咁啊，即系俾撒旦咁样。 其实咧，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呢个所谓 即系邪灵嘅嘢咧，一定系涉及呢个血啊，即系流血啊，宰杀佢啊，片佢啲肉嚟烧嘅，有啲古灵。 咁呢个就系、是、而家呢个正统嘅合义撒旦教咧，佢、经常都话咧，坊间所有呢啲做出嚟嘅嘢嘅人咧，就唔关佢哋事。佢咁样讲啦吓，我哋姑且咁样听啦。咁但系咧，佢哋有一个几有趣嘅讲法嘅，因为有时有啲嘅所谓传统宗教嘅人士，或者系一啲反邪教嘅人士，都会话呢、这个撒旦教咧就经常有啲聚会嘅神秘聚会，有啲仪式嘅等等等等咁样。咁嗰、那个Barton 都经常走出嚟去澄清嘅。咁佢就话咧，其实我哋反而系一个最冇聚会。嘅一个所谓教派， 咁佢嘅教派如果冇聚会，咁有啲咩搞啫？即系纯粹我嚟赚取嗰啲即系入会费啊！ 你可以暂时咁讲嘅，但系个问题佢讲得都啱，佢话而家我哋系叫人有自由意志或者自由嘅，唔会恐惧。其实咧。我哋系唔需要特定去安排啲嘅聚会，甚至 自己喺屋企聚会 系啦，类似啦，或者甚至佢话根本好多年我哋个 member 都未见过咁等等。咁、但我有时谂翻系，因为 就收晒钱噶啦， 系但系谂下，即系圣经里面讲噶嘛，即系叫啲信基督教嘅人就系不可停止聚会啊嘛。咁、如果啱啱相反嚟讲，咪咦啱，咁佢哋停止聚会系咪先？啱啱做晒相反嘅嘢，咁于是乎咧，咁佢哋话其实佢哋好少聚会，但系咧佢。不定时，即系例如可能佢讲紧一啲嘅满月啊，即系月圆嘅， 就自己喺屋企自己烧啲嘢。 啊，唔系，就有时系 Halloween 啊等等啦，佢就会去到一啲选择啲坟场，咁进行一啲所谓嘅坟场跳舞仪式或者一啲崇拜仪式。 咁咪嘈住晒人哋咯？ 咁坟场系啦，咁就系要嘈住人哋啊嘛，系咪先？咁佢 拜撒旦啊嘛， 系啊，咁佢拜撒旦，咁佢就会喺呢啲地方做一个撒旦嘅所谓嘅跳舞仪式啊，或者一啲嘅 一个地狱派对 系啦，类似咁嘢。但系咧，佢就话冇，佢哋冇进行任何所谓嘅杀人啊。或者一啲嘅刺伤人啊等等，但系当然即系佢哋自己咁样讲个版本啦吓。咁喺坊间咧，其实有都几多嘅个案啦，即系讲紧，尤其是其实都几恐怖嘅就系，尤其是喺1995年开始啦吓。咁由东欧啦、苏联啦、俄罗斯啦，即系前苏联，而家俄罗斯啦，去到英国都好啦。而家嘅撒旦教徒嘅数字咧，即系我哋唔理佢同呢个 系一个世界性嘅教， 世界性唔系而家嘅情况就系开始系。急劇增長地去有好多自稱撒旦教徒而去拜撒旦嘅人士，咁就係、如果你就咁做或者你拜，其實冇人理到你嘅。但係個問題而家牽涉到好多咩咧？就好多命案啦。尤其是喺蘇聯啦，即係俄羅斯啦、英國啦，同埋喺美國咧，都有出現咗一啲幾。令人哋有可疑嘅凶杀案，同埋一啲嘅猫狗嘅尸体嘅即系斩件啦吓，可以咁讲啦，就系怀疑同呢啲仪式有关，咁怀疑同撒旦教有关，尤其是咧试过喺上年咧喺英国泰晤士河咧，就有一宗嘅谋杀案发生咗嘅，咁就系当时咧系个泰晤士河一路飘紧一嚿嘢嘅，当时佢冇人知道系咩嚟噶，当时目击呢嚿嘢好多人嘅。咁浮咗好耐㗎喎，反而嗰嚿嘢。咁啲人呢就開始話咦唔係好嚿嘢，好似有啲嘢喎。咁叫警察去撈上嚟。撈上嚟之後睇，原來一個人嘅上半身。冇頭冇手冇腳。咁原來佢係將個頭兩隻手同埋兩隻腳係斬走咗。咁就開頭呢警方仲係循緊一個謀殺案嚟睇啦。咁之後一路去搵到係到今日都未搵到啲頭同埋腳同埋手㗎。咁後來就俾一啲嘅所謂心理犯罪專家去睇呢，佢話喂唔係喎，呢個屍體好似又唔係咁簡單一個謀殺案。因為喺屍體切割同埋嗰啲所謂畫花啲花紋裏面去睇呢，佢係一啲儀式嘅似多啲。即應該係呢喺 即係奉獻咗呢個身體嘅。 係啦，冇錯。 呢個人應該係 呢個俾人殺咗係為咗一啲撒旦教嘅儀式嚟嘅。之後再掉落一個 佢唔係問佢唔係挑黑咗一啲撒旦教嘅即係 佢有啲符號，但係佢就唔係講到撒旦教。 咁好蠢，如果佢即係殺咗個人跟住挑黑啲。 係呀係呀，所以佢冇咁做，但係有啲符號嘅嘢喺度，但係唔係撒旦教嘢。咁仲要係其實佢哋唔驚嘅，因為佢哋仲要掉落去泰晤士河，泰晤士一定俾人發現到啦。 咁仲要系到而家都未正式破案嘅。咁之后仲要俄罗斯又系咁样，即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嘅， 即系同一时间发生。 可以话呢几年不断地发生啦，可以咁讲啦。同埋而家非官方地估计，而家俄罗斯系差唔多有接近讲紧系非官方啦吓，30,000个撒旦教徒喺度活跃。咁变咗呢啲咧，就到底系咪同而家所谓开宗明义讲嗰个 Church of Satan 有关咧？咁当然佢哋唔认啦吓。咁但系有一宗所谓有调查里边咧，佢哋讲到一样嘢就系， 因为佢哋讲大话啊嘛，要即系 系啊， 叫你唔好讲大话咁啊，正派嗰边 系啦，冇错，即系你始终都要咩噶嘛？唔系，但系咧佢始终都有一样嘢就系话，啲人点解入撒旦教咧？有一个原来一个几有趣嘅背景，就系咧原来好多即系呢个，我谂大家都听过噶啦，即系你唔知道美国好多个歌手嗰啲歌曲咧，咪都传说话有撒旦教嘅影子。 如果系即系调转嚟听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 咩撒旦？ 嗰阵时咪传说 叫你运动至高咁嗰啲啊嘛。 即系有一次咪有啲人讲话，好听 California 嗰首歌，如果你调转嚟听，你会听到佢讲嗰6次 Satan 呢个。 大家唔使试 CD， 可能冇噶。 啊，应该系啦。 交嘅系嘛？ 咁但系就啲人就话呢个系一啲歌手里面有啲咁嘅嘢啦，同埋好多 rock and roll 嗰啲歌里面都有啲咁嘅嘢啦。但系个问题系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咧？就系、是、因为原来呢个创教人咧， 其实嗰个都几劲啦。如果整只黑胶，你调转听系可以听到 Satan 嘅 message 出嚟。呢个设计系真系 very undercover。 唔系，一阵我讲啲嘢俾你听系仲夸张啊！我继续讲翻呢家先，因为我接触过一啲撒旦教嘅用具，但系咧好彩我而家唔喺度，唔系我会觉得 即系你人哋去买 souvenir 就买啲红啲公仔啊，你就买撒旦， 唔系买翻嚟嘅，唔系买翻嚟，因为我点解咁咧？嗰、那个创教人咧，阿 Anton 咧，本身就系一个原来系其实几热爱音乐嘅人嚟嘅，即系你系即系几讽刺啊！你话真系点解佢唔好好地去做一啲正经嘢咧？你搞咁嘅撒旦教， 佢想撒旦教就系应该做啲唔正经噶嘛？ 系咁，但系原来佢因为佢自己热爱音乐咧，佢有个几奇怪嘅习惯，就是、原来当时咧佢系几漏一啲嘅喺加州一啲嘅唔出名嘅歌手，或者甚至后来出咗名嘅歌手咧，就加入佢嘅撒旦教，为咗就系话俾你听，其实我嘅撒旦教咧系可以同你交换条件，就话你只要入会。 我帮你出碟， 唔系佢帮你所谓签一个买卖，就系你死后嘅灵魂系要送俾撒旦嘅话咧，咁你就会大红大紫噶啦。咁而家咧嗱， 喺荷里咩讲呢样嘢咧？佢系咪真系令到有个案之前？ 我谂佢要相信咧，同埋之前真系有个案啦。个案系点咧？就系喺密西比州咧，一啲所谓即系爵士乐嗰啲 boo 嗰啲 music 嗰啲啦。咁以前就一个咧，系1911年出世，咁佢喺廿几岁嗰时咧，喺当地唱歌嘅一个人叫做 Robert Johnson， 唔系 Robert Johnson。咁 Robert Johnson 喺美国南部都系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嘅蓝调嘅音乐家啦吓。咁佢当时廿几岁嗰时未红嘅，同埋好屈屈不得志嘅黑人歌手。咁佢咧就系、是、当时咧就因为佢觉得自己有音乐才华，但冇人去俾机会佢出唱片，同埋俾机会佢出唱歌。咁咧佢就喺一个路边咧，传说中咧佢就遇上一个咧同撒旦教有关嘅一个人物啦吓。咁啊同佢讲嗱，你交换个灵魂俾我，我呢世我会令到你大红大紫。咁佢当时因为佢屈屈不得志，佢话 OK， 我交换嘅灵魂俾你。佢做咗啲仪式，同埋听闻系好似签咗啲所谓嘅 contract 咁嘅嘢啦吓。咁之后咧，佢喺差唔多好快嘅时间， 即系啲仪式系咪即系林山杯嘢落地啊？ 佢冇讲到咩仪式，佢又冇讲到咩仪式。咁就当时佢真系大红大紫咗喺当地，甚至出咗好多嘅歌曲。咁但系咧，佢1938年咧。是离奇地饮一杯啤酒，唔系咁杯烈酒，烈酒咧系俾人放咗毒药，系毒死咗。而佢喺毒死之前系唱咗首歌，喺演唱会度就系话 ：Hello Satan, I believe it's time to go。 咁究竟有冇现役嘅歌手系属于呢一个撒旦教嘅咧？喺10点钟嘅新闻之后，就会话俾你听噶啦。